烟雾缭绕，让我心上疼。我马上变为天天一个个个，全部都是我吧，自然传承。我有六个姐姐，一个个个，一人给我两百，让我心上疼。我马上来六个姐姐，有这一个个个，全部都是我吧，自然传承。 我在家中排名老幺，我最得人疼，这是老幺内斗的。我已经几个礼拜没有收班，所有事情都在手上完成。一个礼拜有七天，有六个姐姐加一个哥哥，我尽量的认真，就交给他们，因为他们会复制。 有这一个哥哥，全部都是我吧，自然战争。